风雨里呀，那风雨它落在头上没法去躲避呀，这不叫人心急呀，眼看在石头一上浑身不如意，这时候我怎想发脾气，不看到那太阳对我眨眼笑嘻嘻，霎时风雨停息，心头的恼恨也就轻轻地忘记，只觉人生真理像虹彩，它出现在我心坎里，是多神秘，是多美丽，叫我心欢喜。